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团体开展旨在建立壁墙真工人像的活动。民族工总和韩国工总14号在国会大楼宣布建立壁墙真工人像推进委员会成立。这两个团体主张说，和平少女像是控告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的，而壁墙真工人像是梦想摆脱压制和奴役的命运，获得解放的象征，还将反映工人要带头投入建立新社会的历史运动的意志。成立式上，继一些人发言后发表了宣言书。